熟悉快板和相声的朋友都知道，有一段经典作品叫做《同仁堂》。在这段节目当中，演员会把各种各样的药名巧妙地穿插在一块儿，为大家演唱出来。那么今天里头的最后呢，也为大家送上一首药名大会串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的《本草纲目》。在这里，导游韩涛代表调的大熊、技术吴博，感谢各位的搭乘，祝您有一个好心情。我们下次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不见不散。同样都被椅子外放了，谁敢自己放我名字一次，现在全面最残忍的该有链子，光不要这不都不穿链子，我要面子，用我的方式改写一部历史，没什么别的事，可能我年轻的子，三牛当鬼都去够，三牛当鬼都去够，用我这一把重要附加一个骄傲，我的肌肉在特别大牌，变成什么单不能什么玩不能变不能看到老师放的什么不能这样玩唱的对面搞定的朋友还有种种下场，自己的音乐自己的要分辨更好，听我说重要不过朝鲜应该更过，他分个不知道他们都干一些什么出战术，地龙一般过江湖，这些老祖宗的辛苦我们一定不能输，就是这个光就是这个光一起走，就是这个光就是这个光，来来我来要个面包这准备听我的面罩一整个全面的包一个天赋就等着你练我的肌肉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Hush now, my baby, be still, love, don't cry. Sleep like you're rocked by the stream. Sleep and remember my love.I'll be with you when you dream. Drift on a river that flows through my arms. Drift as I'm singing to you.